早习惯不能回头的付出，风在哭，当我走到悬崖停住，发觉泪也有温度，生命太短促，痛太清楚，才让你让我爱到无退路。我不管爱落山河，就今生今世共度，天一荒海一孤，心留一片土，连泪水都能灌溉这幸福。我不管爱葬身何处，我只求直到末路，愿隐藏的你迹也爱人模糊，这一生因为爱你才清楚。 沿着海岸线去旅行，我要环游每个你。